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前些时候呢，我们也曾经说过，老年的痴呆呢分为血管性的痴呆和老年性的痴呆哈。那么对这两种痴呆的这个类型呢，我们如何进行区分呢？哈，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可能这也是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我到底有没有痴呆这种情形发生哈？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的这个记忆力下降也好，我的这些躯体症状也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是老年痴呆呢，还是血管性痴呆呢？他们如何区分？如何来治疗？如何来延缓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哈？其实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何通过控制老年痴呆这种疾病来提高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然后呢，老年人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其实家人也会跟着幸福啊，负担也会减轻。 其实家里如果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痴呆的吧，确实是给他本人和给这个家庭都带来很多的负担， 对， 确实也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无论是区别，还是治疗，还是延缓疾病的发生发展，其实都至关重要哈。那么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啊，我们以前呢，把它称为这个多发性梗死型的痴呆，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面的血管呢，多发的好多部位发生了血管性的这种堵塞，大脑的组织发生了梗死，由这个引起来的这个痴呆哈。那么最近的研究呢就发现，除了多发性的脑梗死这个病灶以外，还有其他的脑血管病呢也会导致痴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呢给它改了一下，现在呢就把它叫做血管性的痴呆，而不是叫做多发性梗死型的这个痴呆啊。也就是说，这个老年痴呆呢有很大一部分人呢，他是因为脑血管病的这个病变造成了我们的这个痴呆，所以呢这个痴呆叫做血管性的痴呆。这个呢就是广泛的意义上的指我们脑血管的病变导致我们发生了痴呆，它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一个血管性的痴呆。也就是说，这个血管性的痴呆不仅仅指的是我们入颅的这个脑血管引起了我们这种痴呆症状的发生，比如说我们颈动脉的堵，我们椎基底动脉的堵，这个也可以诱发血管性痴呆的发生哈。所以说呢，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往往病人呢，他是会有一次或者是多次的脑卒中降的病史，而且血管性的痴呆呀，它发病比较急，而且这个病程哈，它是呈这个波动性 发展的，就是说它是突然发病，而且这个病程呢，它是时好时坏，然后呢这种波动式的越来越重向前发展哈。而且呢这个里面呢多发性梗死型的这种痴呆呢，病人早期啊有一个特殊的表现啊，这种特殊的表现呢就是头疼眩晕，半个这个身体啊肢体是麻木的，是没有力气的，而且呢有一个逐渐加重的一个记忆力的障碍，而且工作能力和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呢是逐步下降的，然后慢慢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他就会伴有这种语言能力的下降，有的人就是失语，想表达的意思呢他表达不出来，还有的人呢是这种失认，这个失认呢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家人，比如说老伴儿啊儿女啊这个孩子啊，他见了以后他就叫不上名字了啊，这种呢就失认，包括这个碗呀筷子呀这种碟子啊，他慢慢他就不认识了，到最后就发展成为这种失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他就不要说做饭了啊，这种能力肯定是没有了，比如说他自己吃饭都比较困难了，自己手拿不住筷子，而且也分不清这是吃饭的碗呢还是装菜的碟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自理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同时呢这个患者呢还会出现这种幻觉，还会有妄想或者是有情绪的障碍啊，那么这个情绪的障碍呢，就是说他的喜怒哀乐啊，都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啊，失常的一种表现。而且这个患者呢，还会表现为这种忧郁。特别有一个问题呢，是他特别容易被激怒。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易激惹，就是说，正常人来讲呢，本身好好的，他怎么突然一下就发火了哈，那么到晚期呢就发展成为我们说的一个痴呆了，这是他发病的一个过程。这个刚才谈的这些病变呢都和我们脑组织里面的这个多发性的这个梗死灶有关系，就是入颅的这些脑血管它发生了堵塞，然后大脑里面有这个梗死的病灶了，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啊这种情况哈。那么这些病人呢还常常伴有这个局部神经系统的症状和体征啊，这个症状和体征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医学检查呢来给它查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脑 CT 呢就可以发现到这个梗死灶，如果两侧的这个颅内的循环不对称啊，或者是一侧这个肢体的感觉不合适，就是两侧这个肢体感觉不一样，有的患者呢就说我半边身子是麻的是无力的，半个身子呢这个肢体的感觉是正常的啊，对这种温度啊什么的感觉是正常的，另半边身体的感觉呢它就是不正常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半个身子会出汗，那半边身子呢就不出汗，这都是两侧的这个肢体的不一样啊，或者是运动有障碍，就是说他一边的人半边的这个手和脚都是麻木的没有力气的不灵活的啊，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的 CT 或者是磁共振这种有医学影像学的这种支持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证明这个人是一个血管性的痴呆了。 那么实际上呢血管性的痴呆应该说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变了哈。虽然说它的这个表现呢跟老年性的痴呆呢是几乎相同的啊，但是治它的病因呢是不一样的啊，导致的病因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实际上老年性的痴呆呢是随着器官的这种退化呀以及的这个岁数的增长和一些病变的发生可能也会发生的。 对，他这个老年痴呆，如果不是说由于血管疾病引起的哈，他这个最关键，他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哎，他的发病呢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这个病情呢，它也呈一个进行性的恶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就是说越来越严重。哎，那么在这个老年痴呆发病的这个患者当中哈，比如说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发病不是在老年期，就是说他可能在中年期就发病，那么我们这个呢把它称作早老性的痴呆。哎，其实我们在一些影视节目里或者是生活当中啊，会发现这样的早老性的痴呆啊。但是这种老年痴呆和血管病的这种痴呆呢，它中间它这两个病之间从症状上来讲呢，它是有这种区别的。哎，那么这个老年性的这个痴呆就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退行性病变引起来的啊。那么临床上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开始的时候会有记忆力的障碍。你比如说这个人40多岁50多岁就记不住事儿了，而且这个确实是他记不住了啊，就是说不是由于一时的紧张啊或者是睡眠不好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器质性的损伤记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考虑它是不是一个早老型的痴呆。那么随着这个记忆的障碍以后啊，慢慢的就会有这种生活能力的逐渐的下降。那么这种老年痴呆啊，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引起的老年痴呆呢，它主要是由于记忆力的逐步的减退，甚至是严重的减退，就造成了我们的思维判断能力受损了。因为你记不住事儿了嘛，所以你这个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肯定就都跟不上了。那么同时这个患者对新鲜的事物呢接受他就困难了，因为他记不住，所以呢对新鲜的事物呢他就不感兴趣了，他记不住嘛，他就学不会。哎，所以他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哎，那么对原有的这个认知呢也越来越表现为模糊不清，然后慢慢的他就会有这个性格的改变，甚至是有道德观念的丧失。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妄想或者是情绪的障碍啊。那到晚期的话那就更严重了，这种就失去生活能力或者是卧床不起了，就变成一个完全性的一个痴呆了。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做医学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啊，就是做这个头颅 CT 检查或者是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啊，哎，他呢就是说他没有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的改变，它仅仅表现为这个脑萎缩这样的一个病理性的改变，它一般没有一个多发的大面积的一个梗死的病灶。哎，所以这个呢是这个两个病的一个区别。 那介绍了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和老年性的一些痴呆的情况呢，也便于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状况呢有一个鉴别。当然很多朋友说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如何呢来预防，或者说我现在可能有点这样的征兆，如何来进行改善呢？ 我先说共性的改善的方法哈，因为我们临床上的治疗手段呢我们在这儿不多说了啊，这个是医疗范畴的一个问题，我们就从养生保健的这个角度来入手吧。其实养生保健对于我们无论是血管性的痴呆还是阿尔茨海默症哈，这两种痴呆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尤其是亲人之间的关怀啊更为重要。那么这两种痴呆呢其实都是大脑功能的一个缺陷和大脑功能的一个减退。那么中医讲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所以说尤其现在是冬季哈，就是补肾生髓养脑很重要。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谈到了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这个残花虫草。所以您无论是这种血管性的痴呆还是这种老年性的痴呆啊，无论是这两种的哪一种补肾通过生髓养脑都可以缓解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因为我们无论是得了哪一种痴呆，在积极的临床治疗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用残花虫草啊来补肾生髓养脑，

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您是血管性的痴呆和或者是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哈，都是可以用缠花虫草来进行改善的。 它可以补肾、生髓、养脑。 另外呢，如果您是老年性的痴呆哈，可以呢用抗纤维化的方式。 对，再加抗纤维化的方式。 是的，再加上抗纤维化的方式啊。目前呢，无论是抗纤维化的方式还是缠花虫草，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如果呢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参加体验活动啊。所以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那刚才提到啊，就是如果啊是老年性的痴呆啊，在用了缠花虫草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上抗纤维化这种方式。那如果是血管性的痴呆呢，还有些什么样的改善方式呢？ 那么这个血管性的痴呆，我们顾名思义哈，它就跟这个血管的病变有关系，尤其是跟脑血管的病变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呢，就是除了这个颈动脉的斑块，颈动脉堵塞，或者是椎基底动脉有斑块，它的堵塞造成我们的大脑慢性的供血供氧不足以外啊，那么这个血管性的痴呆呢，绝大部分是由于我们颅内的这些脑血管发生了一个堵塞，甚至是一个完全的堵塞，让大脑的这个脑组织发生了一个坏死，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们这样的情况下的一个痴呆症的逐渐的发生发展哈，最后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哈。所以这个呢，必须要从这个改善脑组织的供血供氧入手。那么要改善脑组织的供血供氧呢，就要改善我们大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就是要让脑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逐步的减少啊，抑制这个脑血管斑块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个呢，就要用到茶色素，因为我们脑血管呢有第四层膜，这个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它的这个膜呢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致密。如果要是说这种药用物质，它达不到分子量非常小的情况下，它是透不过这个血管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的。那么透不过这个血脑屏障呢，就起不到改善脑组织供血供氧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茶色素呢，养护血管的这个茶色素啊，它具有分子量小、水溶性这样的特点，它能呢非常好的透过血脑屏障。那么它能透过血脑屏障，它就能进入到脑血管里面，能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它才能抑制脑血管里面斑块的发生发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才能得到改善。那么大脑的供血供氧得到改善了，这种血管性的痴呆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才能被遏制。那么这种血管性的痴呆，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被遏制住，甚至是这个人有一些康复的迹象，甚至是有的人康复得很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让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呢，在这里我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目前呢，我们无论是抗纤维化这种方式，还是缠花虫草，还是刚才贺主任提到的茶色素啊，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参加体验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非常难得。其实不仅对于血管性的痴呆，还是对于老年性的痴呆，那么这些方